大家好，我是杨仔。在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中，饰演进入到自己设计的游戏里边边闯关边养 BOSS 的独立游戏制作师王子欣。第一季的冒险关卡是不是非常带感？我和 Abyss 的关系呢，也在这一次次的生死游戏中越来越好。什么装的？不可能，我家 Abyss 可是个乖仔仔，还有两关 Abyss 就安全了，到时候我也就……想知道 Abyss 有没有和我一起回家吗？欢迎前往哔哩哔哩漫画 APP 收看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，我等着你们哦。距 Vomic 我的怪物第二季上线还有两天。